美帝国主义者8月8号又派臭名昭著的 BEB 和战略轰炸机编队飞到南朝鲜地区上空，进行了一场威胁我国的军事挑衅行为。这天，美帝国主义好战集团派两架新近增强部署在关岛的 BEB 和战略轰炸机飞到南朝鲜地区上空，由南朝鲜伪空军战斗轰炸机掩护，在上东射击场进行一场假想打击我国战略对象的训练等，大发战争狂政。